各位同学，很抱歉啊，之前11月底的时候，我就这样非常独断的放假2个月。那我也的确是病了2个月啊，就在上课前完全恢复了啊，体力比之前好。可是对于各位同学，我还是觉得十分之抱歉，因为之前停课的之前的那一次上课呢，我就已经体力上比较差了，觉得自己好像灵表涕泣，不知所云啊。所以为了赔偿各位呢，我就觉得要再赔给各位一次课，然后呢又觉得这样子擅自停课造成大家的困扰，那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理由还要再赔偿一次啊，给各位以及网络的消费者。所以呢，我们本来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这一期的最后一堂，下礼拜要交费的嘛，那我们就再多加2次啊，所以就3个礼拜以后再来说要不要交学费了。那只至于说今天有旁听的同学的话，那你就旁听3周再说吧啊，就是一起包括在我的谢罪范围里面了啊。那这个不晓得这2个月各位同学过得如何呀？我周遭的人倒是什么家人里面得绝症的一堆哎，好像这2个月，至少我认识的范围，好像有些人过得不太安稳。你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周遭的人有没有怎么样？当然我想我的生活到底是比较狭隘，所以呢，我听说的事情不能包括大部分的人的正确啊，只是前一阵子听到说好像有一种感冒变成一种咳嗽，然后那咳嗽吐出来的痰呢都是又黄又绿又浓又黑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痰用桂枝加皂荚汤或者是皂荚圆就可以处理得蛮不错的。那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从记忆的角落想起这一帖药呢？还是就继续的就咳了不知道多久啊？啊，我在这里其实不是在这个推介专病专方，对不对？一定是某一个时刻的某一种病，可能刚好有一个方子适合使用啊，并不是说桂枝加皂荚汤或者是皂荚圆治咳嗽神效啊，不是在说这个。我们都知道，鼻塞水塞住的时候是挺粒子，对不对？然后是痰这样子浓很脏的痰才是皂荚，对不对？都是各有各的方证跟药证，像是今天旁听的同学也跟我讲一个小故事啊，他就是说，他的看着一个医术蛮好的医生，有一次跟他分享一个方子，说他是无意之中开发出来的治咳嗽神效啊，那结果他就拿了那个方子回去煎了喝了，然后他就说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效。那我就说我们学中医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学会一个比较灵活的应变方法。那如果我们仰仗一张什么神效仙方啊，其实往往是会让我们失望的。而创出这个方的那位医术很好的中医呢，他为什么没有发现他方常常失灵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忍心伤害别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周遭人吃了我们开的药，然后他吃了之后没什么效，当我们追问他的时候有没有效，有没有好，是不是就好了，他也说其实又好了啊，对，就是也不忍心伤害我们。所以为了我们的面子啊，往往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开错药，所以这些事情我想还是要有一点反省能力哦，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讲的都很难听，然后当着人面都说有好有好这样子。那这个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正课。其实我今天正课也是以岔题为主了啊，这个我昨天其实我这个礼拜其实准备功课准备的是相当之用功，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子准备功课的时间加起来，除开把我的收入除以这个时间，我的薪水比一般普通的上班族还要差啊。那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准备，满以为可以交出一个让同学觉得比较好一点的课，结果没有想到准备的东西还没讲到一半就时间不够了，所以还是一样是听起来很稀薄，一点都没有显得这个老师有比较用功，所以这也是时间上面掌握不太好。不过呢，我想补药啊，讲到补药篇，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触及好几个关于补药的议题，因为不要说补药，应该说虚劳这个病，就像。我会先说在虚劳这个病里面啊，我其实从之前的课到现在的课到之后的课，在虚劳的范围里面，我想我会比较多讲到一些 关于男科的话题。男科是什么？就是男人在房中不太行的这种问题。那男科的话题，可能你会觉得这老师很淫秽啊，就是专门在开黄腔。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男人的神经的使用方法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关系到虚劳的。所以像张仲景的这个虚劳篇里头啊，其实很多文字都在写男子怎么样，男子怎么样，而讲女人的比较少。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关系到，也可以说是汉朝社会状况。比如说当我拿这个虚劳病的这个话题去问我爸爸，我爸爸是西医嘛，那我就说为什么汉朝的时候好像虚劳都是男人在得，怎么女人就那么厉害？那我爸就说，比如说像你继母啦，如果是在汉朝就当不到校长啦，当不到校长就不会像这样自律神经失调啦。哦，意思就是说古时候的女人可能窝在家里面受气啊，那是另外一种病，就是肝胆之气郁结之类的，可能跟虚劳比较有一点差别。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一个竞争比较剧烈的社会，那可能到今天的年代女生比较会虚劳，但是呢男生终究即使在现代还是比女生容易虚劳的。那这个东西就关系到性这方面的话题，就是男人的性有太多地方是可以交给男人的大脑自己控制，所以相对来讲男人在这方面很容易处理的比女人更加的不自然。就是中国人的房中术，说实在说你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你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的经典，你会觉得说好像女人不存在一样，都是教男人要怎样要怎样，就是这么样子男尊女卑。其实也不是，而是女人没有这些问题。就像中国人会计较说男人啊什么泄了精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女人高潮怎么样没关系啊，一点都不伤身啊，所以没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房中之术啊，就是男人为什么会虚劳这件事情，其实会不断的跟他们男人的神经的这个自律神经方面的这个影响有相关的话题啊。所以可能在虚劳的部分我们的课程会比较黄一点啊，那过了虚劳我们的课程就很干净啊。那这个当然呢还有，我觉得在说张仲景的虚劳篇里面也是有标示出一些相当伟大的见解。我想各位都还记得我们之前上邵阳区块的时候的噩梦，就是我讲了一大堆方，现在大概十个方大家也不记得一个，对不对啊？就举了一大堆例子讲邵阳是什么啊，什么人体的情报交流网啊，什么消化轴的什么胃要把食物放下去要跟小肠打个招呼啦，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最后呢我们把邵阳区块假设到一个形而上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说到最后大家都喜欢把邵阳说成是墨元墨王，对不对？保鲜膜的膜这个字嘛，就是说邵阳是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应该说邵阳我觉得有点太广，我们讲狭一点，就三焦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三焦好像就指向了人体的这个灵魂表面有一层能量的模子，而这个模子呢铸造出我们的肉身啊，就是我们灵魂的，我们要形成肉体的，我们需要经过这一层界面啊，就是到最后中医在临床上面假定出来的三焦的存在。而这个三焦的存在我们也知道内经讲的不多，主要是难经讲，对不对？有名无形的三焦就是难经在讲的。而难经的这个论点呢到了后世的医家啊，尤其是明末的时候慢慢就是开始在临床上被实践。怎么说是实践呢？就比如说赵养奎的医贯，就是比较依循的难经说三焦出于命门，对不对？命门好像是我们先天之气的来源，我们灵界的我们的能量透过这个命门然后分化出人的三焦的这个磁场这样子，然后再分化出我们的肉体。那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不是就会让医家认为说，哦，你要补强你的这个人的灵气这个能量的模子，应该是要从补命门之火下手，对不对？而的确这个观念提出来以后，张景岳的用法也附和啊，后来清代的医家很多人都附和。所以到今天呢，我们不说经方或者是实方家，就是大部分的医疗业者是觉得说，哦，我们要补三焦就是要从补命门开始着手，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通则一个常识。可是呢 张仲景对于三焦的看法呢，是迥异于整个中医流派的，就是绝大部分的医家都依据难经的指示，一面倒的以补命门之火当作是补三焦的方法。那非常稀罕的，在汉代就唯有这么一个张仲景，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张仲景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家的例说，就是你要补强你的三焦，请调营卫。这是一个张仲景的独创的见解，当然是不是太古经方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见解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目前为止可入手的中医典籍里面是唯有张仲景强调这个看法。如果同学有桂林本的话，各位可以翻到这个桂林本的20/20条啊，这还在平脉变脉的地方。那个20/20条呢，他就说当你把到一个人的脉啊，他的上焦脉啊，寸口脉为而涩，这个寸口脉又没有力，拔起来有点摩擦感。那就说如果是没力的话，代表你的气不够啊，胃气不够啊。那如果是涩的话，就一定代表你的血没有办法流畅，代表你的血也虚，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容胃不足。他说这个胃气不够，容气也不够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状况叫做容胃不能相乐啊。这个乐当然宋本或者其他的本子有很多人写成姜哦，我想写成姜或者乐，意思都有一点像，就是姜的话就是好像互相推靠住僵持不下的那种语感，那乐的话就是紧紧抓住对方啊，就是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这样子紧抓住对方叫做乐。他说当容跟胃不能紧紧抓住对方的时候呢，三焦就没有地方靠了，就是三焦他认为三焦所养者容胃也，就是三焦是依赖着容胃的交流而产生的。他就说那当一个人三焦没有办法得到容胃的支持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身体必不仁。那这就是我们伤寒杂病论的什么汤症啊，黄芪无物汤症，对不对？像我们说中风的人只有15%是真的爆血管，那其他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三焦垮掉，就他的身体的磁场垮掉，所以身体瘫痪掉。那这个当然以药物来讲，只补三焦是黄芪了啊，但是黄芪无物汤里面有桂枝，又有大量的生姜，对不对？这个通调容胃的做法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张仲景的建中汤，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都是以通调三焦为主，像古代汤易经方的黄芪放那么多，张仲景的黄芪就放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就意味着张仲景认为说我只要能够借着桂枝汤底打通了营卫，那我三焦就会好起来，黄芪不放那么多也没有关系啊，就张仲景有这样子的就是调性存在。那这个其实啊，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调性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伤寒论其实有些地方也算是比较讲的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你说容胃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可以说它就是气血，你说它就是阴阳，对不对？那一个人的生命阴的部分跟阳的部分，能量的部分跟物质的部分，它如果有一个界面，不就正是三焦吗？那当你的身体里面的阴阳的交流越顺畅，是不是意味着你有形的身体跟无形的身体之间的这个能量场是很好的？所以张仲景用容胃相乐的原则来制造出我们的三焦，而不是像后世医家那么拼命的去补什么命门火啦啊，不是像后代医家或者拼命的用黄芪啦。所以张仲景在治这些病的时候，黄芪用的是出奇的少，除非是有一些湿气或怎么样，那个治黄汗的时候可能黄芪用多一点，但是比起其他医家的用法上面，在处理三焦的时候，张仲景的确是很少用只补三焦的药，像肾气丸是引火归元用的，也不是用来搞三焦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做法。那他这个他就说这个后面讲说容气不够的人会烦疼口难言啊，然后胃气虚的人是容易打哈欠，气虚的人就容易打哈欠怕冷，那这都是举他的大概了啊，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可以经验到更多的花样。那他说 当三焦不能好好做事的时候，他说上焦不归的人呢会常常隔气吐酸水，中焦不归的人呢就消化不良，下焦不归的人会小便失禁，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状态了。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般的三焦论同学就是记得一个，说是上焦是传化，中焦是腐化，下焦是气化啊，大概这样记就可以，就是标准版的答案。所谓的下焦气化，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膀胱跟肾的功能如何的做出这个能量的调节啊，命门之火把气输布给全身去用。那中焦的腐化呢，就是你吃了东西之后呢，你必须要靠着中焦的力量协调你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运作啊，然后这个所我们说消化系统间的情报网，来让你能够把食物的营养吸进来。那上焦呢，我们说胸中大气或者说宗气，对不对？全身的气脉的运行是靠它在调度的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在张仲景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当一个人阴阳调和了之后，这些东西都会容易完成啊。所以如何让我们有形的肉身跟无形的肉身能够达成一个好像比较协调的关系啊，这件事情呢，我想就是我们伟大的这个万方之祖桂枝汤开始啊，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桂枝汤学派的一个思考。那么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蛮值得大家记得的，就是张仲景在中医学上面也曾经有过内经难经之外的独特的创建啊，在这件事情上面算是这个中医理论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建。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上次教的也差不多的肾气丸。那首先呢，讲到这个肾气丸，我们来收尾啊。那收尾的第一件事呢，是我想是什么？家庭主妇买菜时间啦啊，向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学生还是购买录音档的人，我不知道，他写信写 email 去问陈助教说，你们阶梯的那个在生源的那个肾气丸药单到底什么是什么呀？哦，我想说对吼，我当初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肾气丸这个方子呢，我是一直一直一直是在开发它的这个用药的一些小技巧啦。就比如说一开始我当初还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是用很多帮助消化的药来让你的肾气丸能够吸收，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说，哎，张仲景是用生的地黄，用干地黄，那干地黄加酒是个不错的组合。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干地黄加酒，无论是用酒吞丸剂，或者是用酒去煎汤剂，效果都很好，就是不需要用到熟地，因为你用熟地用不到够好的，反而逆嗝嘛，不消化。那干地黄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可是后来呢，开始教书之后呢，我的经济呢也比三年前充裕很多，出手开始阔了，于是就开始想到说，如果我用酒制熟地呢，如果我用氢化桂呢，但酒制熟地也不是每一家都很好，我觉得生源的算不错。所以在两个月之前，我开始拜托生源啊，就是肾气丸里头用酒制熟地，然后加上那一两个桂枝，改成一两个氢化桂，那我觉得那已经把肾气丸药效发挥到蛮强的，就是不能说每一个人啦，但是我拜托试吃的朋友，就是我还有另外别人有经验到，就是吃了之后很快脚底就开始发热，就是那肾气丸的那个药性，肉那个氢化桂的那个热性能够被它引导到脚底去啊，就是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当初呢，我配一开始到生源配的肾气丸呢，我们那时候称之为1500纪念版。什么叫1500纪念版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啊，我说就是叫他说什么一两个生地啊，然后其他照比例这样子啊，就是三两附子，一两桂枝这样子，都是很便宜的药材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叫他做给我，就开始用酒吞吃看，效果也不错。像我的1500纪念版，我觉得那时候也有朋友很喜欢用啊，就是他觉得吃了之后啊，他在这个过他这个放荡的这个人生啊，非常有帮助啊，就是可以完成这个什么，好像什么十年千人斩的大业之类的，我搞不清楚，反正就是。 然后就还蛮受一些人欢迎，而且他说因为你这样用酒吞，我从前在家里面喝酒就会被大人骂，我现在就可以每天喝酒，然后说我在吃药，然后非常高兴，你知道，就是可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就也有同学很讨厌说老师我不爱喝酒，那你这样子要用酒吞我吞不下去，就也有这样的问题。但那个时候1500纪念版的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我原来配的时候应该是不止1500的，可是我把那个药单给了一个我妈妈的朋友，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的妈妈刚好跟生源的老板是熟人，所以那个阿姨就买到特别便宜的，然后我就去生源闹啊，说为什么那某某阿姨可以买到1500的，我买不到，然后就说好吧好吧，你也算1500的，所以就杀价成功了，所以称之为1500纪念版。然后1500纪念版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心中啊还有一些遗憾，我觉得还要加味啊，对不对？于是呢就什么加牛车啦，然后再加什么麦味，我忘了是先加牛车还是加麦味，就这样一路加上去的时候变成什么1800版，然后1980版，然后后来又加了一个什么变2040版，然后就是大家我还有我的学生就自己去加味，然后加了味就出现新的版啊，所以就是生源1500，生源1980，生源1800，生源2040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去配九制熟地，我说如果地黄换成九制熟地要变成多少，然后大概加到242500那个地方嘛。然后后来我就说青化贵，贵之换青化贵的，青化贵很贵哈，尤其是生源的特贵，然后最后变成3400这样子啊。所以现在顶级的是3400，我觉得3400是一个不必要的，因为太热了，那个青化贵那个密度太高了，用不到那么热，所以我觉得青化贵不必放3400版呢，你可以不用放到1-2氢化柜，你就放个0.5就好，其他的附子你也可以少放一滴滴，放点什么肉葱蓉啦什么的。像我们做圣器丸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特别坚持要放10壶，说是根据这个本草的什么西方研究还是什么的，就是西药药理研究，说10壶特别能够增加什么男性的什么精子的活力什么东西，所以坚持一定要放10壶，而且他挑很好的10壶去放。那我觉得也好啦啊，就是像我这种没有想到有后代的人根本不关心这种问题。但是他们那个朋友圈里面很多人是吃素的，那吃了太素有的时候在这方面真的繁殖能力会有一点弱，然后用了食物之后他们就很高兴啊，就是说这个人类的生殖能力又回来了，所以就是这些种种的加减味，我想是已经到尝试范围，所以同学可以各自开发不同版本。那我在生源的药单我都是一向就是公开啊，就是任何人要看都是我让生，我拜托生源，任何人要看都可以给他，没有关系，反正是很普通的药嘛，谁能够说版权，对不对？这不是古时候大家都书籍都有写的嘛，所以就是很普通的加减。那同学也可以制造自己的加减嘛，就是价钱大约是这样子，向同学报告一下。那如果你说，我很抠，我不吃不起3400的，然后呢，我又不喜欢喝酒啊，生地的版本呢，我这个用酒吞我不要。那我觉得其实啊，你就买任何一个牌子的科学中药的这个八味丸或者是寄生肾气丸都可以，因为一般科学中药难用是因为它难消化，对不对？那我们中医学到今天，其实补土派的招数我相信各位同学都已经会一些了，对不对？就是消化不良啊，如果肚子胀的话，张仲景那个我们没有教到什么破姜拌草人汤教的时候有提到什么后破三物汤后破七物汤之类的，就是胃发胀只吃多一点，肚子发胀后破多一点嘛，对不对？这很简单的方正药证，这种加减味你把它调到那种补脾胃的叫什么4君5味1功6君香砂6君，对不对？3苓白术之类的，就是你用，然后如果你是湿气重，你可以用平胃散、胃灵汤、石皮散，对不对？就是你肾气丸，你不用管它多好多烂，你就把你的脾胃补强到是铁胃一个，然后什么肾气丸你都吃得进去，胃口都不会差，这样就好啦，对不对？那反正脾胃永远是需要补的嘛，对不对？永远要很强的。所以同学，如果你觉得说哎，嫌这配自己配这些药都麻烦，那你就把脾胃补强一点，只要你胃口不变差，就吃了肾气丸胃口不会变差就好了，那你买到再烂的也没关系，你消化得动就没事啊。所以这是我认为在肾气丸在使用上面的第一个，就是购买啊，以及药味的调整，这个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课也讲过啊，就是张仲景的补药篇非常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在补，对不对？我有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可是他那个不补而补的那个力道其实是很伟大的，就好比说 你看一帖小建中汤，我说小，你说就像我说之前我说呀，古时候啊，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个精力容易外泄的这种问题啊，什么男人的什么早泄梦遗的问题，古时候都好像一般的比较低层次的思考是想说用什么药来止涩它，对不对？好像用什么强力胶把你的精液粘在身体里面。可是张仲景的想法就是身体里面的营养跟能量我要送到该去的地方，让它好好利用，对不对？所以是以通为补，是这样的一种思考，层次上就高一层嘛，是不是？那同样的，关于一个人的消化力，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小建中桂枝龙骨母汤的力道是多可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后世的一般的开药习惯跟思路里面，我们都会说，哎，如果你消化不良，肉类消化不良，我们加点山楂，对不对？谷类消化不良，加点谷芽、麦芽，什么都消化不良，还加点神渠、红渠，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加减法嘛。那可是张仲景的小建中汤里头有没有什么这种开胃药啊？没有，而且那么甜，我说我喝了都觉得消化不良，对不对？甜死人。可是呢，包括我本人的经验以及周遭朋友的经验，常常会跟我讲，哎呦，喝了小建中汤饿得不得了，好容易饿，好会吃饭，一点帮忙消导的药都没有，补脾胃的药也是好像点缀一样的不明显的。可是它可以因为打通你的营养的输布的这个管道，让你这个最表层的消化力就骤然提升，就是不补而补。我觉得这张仲景很伟大的地方啊。所以像肾气丸我也觉得了不起啊，像我们配到那种三四零零百，其实一天就吃那么两小撮就很补了。可是你说这两小撮如果我是做煎剂的话，这什么也不是啊，对不对？你说煎剂如果煮出来药是这么一撮，你说你是泡茶还是煎药啊，是不是？就是看起来那简直是没有什么补性可言。可是肾气丸一旦能够做到引火归元，收纳阳气于三阴经的时候啊，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对，整个人都强健起来。而肾气丸呢，我就是这今天要跟同学提的，就是肾气丸用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有些话应该是讲 N 次的吧，比如说有外感的时候不要吃肾气丸，不然邪气被拉进去便无助于汤诊，烦躁欲死，很可怜。那这个除了这个外感的状况之外呢，肾气丸其实是一个最好能够给我们给他啊三个月的时间当疗程的药。也就是说肾气丸的某几个方面的神效，往往因为我们对于某些疾病太过于急躁，使得它不能够发挥神效。就比如说我说治疗糖尿病这个病啊，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到底是肾气丸。如果你就这样肾气丸吞药丸或者吃科宗啊，连吃三个月，糖尿病的人的整个体质都好起来。可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现在地球上谁能享受到啊？几乎没有人。我说学中医有时候很讨厌，就是让你觉得学了中医生活中平添烦恼，治糖尿病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因为肾气丸你吃啊，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人他不会觉得血糖下来啊，他每天还是戳他自己手指去量啊，对不对？他不安心，然后就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并且说因为病人这样子就是对于这个中医这个领域其实没有什么信赖啊，所以就变成你开药就必须要开那种比较邪道的药，就是一开下去就可以让你量到血糖有降低。即使在治本来讲这些药其实没有比较不好，可是还是现在医生都被逼上邪道的多啊，什么黄连大加瓜蒌根啊，什么那些什么玉米须啊，白虎人参汤。白虎人参汤不是错，正如果喝的话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基本上我就说当然你要治糖尿病你要快一点，你肾气丸用煎剂啊，量大点用煎剂也是会蛮有效的啦。但是那个有效总是敌不过这个病家的疑惑，那更何况我讲过之前讲过说治糖尿病你要多吃白米饭，对不对？要喝红糖水，那病家就觉得你要谋杀也不要做那么露骨嘛，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是好像这个一个好的疗程啊已经完全不被现在一般的台湾民众所接受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方子，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发现你有这个消渴的征兆的时候，你可以靠着肾气丸过着很美好的人生。那至于你的家人啊，那也是 若是无缘之人也只好算了啊，因为不能强求嘛，对不对？我从前也说过，我们这个地方是你付钱我交书，也只不过是商业行为。但是如果硬要讲门规的话，我只求各位一件事，就是出去不要要求别人相信你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大家都有自己的本来的观念啊。就是如果因为学了中医家园每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实在是很不幸啊。我觉得我们就学中医其实是很讨厌啊，就是慢慢被家里面当做怪人，对不对？就是像我当年啊，这个蔬菜水果开始吃的少的时候，每一顿饭家里都要念一次，你这个人就是神经病，水果大家都说好，就你怪他，你怪他不吃什么，就是每顿饭都要被骂一遍啊，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像是糖尿病，因为治法来讲我们之前课也讲的蛮多了啊，就知道到这样就好。那我前一阵子有听到，说是听到不如说是窃听啊，就是因为有认识有在上萧胜阳老师的课的同学，所以就有听到人家的课堂的声音啊。那这个声音呢，基本上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电视上闹得很凶的那个陈水扁家做的事情嘛，就是我去人家的门派偷一些东西啊，然后交给你的门就无罪了吧，这叫什么？这叫洗钱，对不对？反正我确保我偷来的东西不超过课程内容的5%的话，我想大概罪也不算重吧，所以那你们听了就很无辜的不小心听到就算了。那这个萧胜阳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即使是台湾的西医界也已经有人正式发表过一件事，就是萧老师的说法是说，外国人就是西洋人的糖尿病啊，他们的糖尿病呢是胰岛素不够，所以呢那如果以病机论